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二章，悄悄消失的玻璃，第四集。 问题是，哈利周围常常会发生一些怪事，即使他磨破嘴皮对德斯利夫妇说那些事与自己无关，也是白费唇舌。每次哈利理发回来，总像根本没有理过一样。有一次，佩妮姨妈实在按捺不住，就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剪刀，几乎把她的头发剪光了，只留下前面一绺头发盖住她那道可怕的伤疤。达利笑得前仰后合，可哈利整夜睡不着，思前想后，不知明天该怎么去上学。同学们本来就拿他那身松松垮垮的衣服和用胶带粘牢的眼镜当笑话，可到了第二天一早，他起床的时候，竟发现自己的头发又恢复到了佩妮姨妈剪他以前的样子。尽管他拼命变白，自己也弄不清头发为什么这么快就长出来了，可是为这件事，他们还是把他在储物间里关了一个星期。还有一次，佩妮姨妈硬要哈利穿一件达利穿过的旧套头毛衣，这件毛衣很难看，是棕色的，缀有橙色的小毛球，他越是往哈利头上套，毛衣就缩得越小，最后缩得只能给掌上木偶穿，哈利穿当然是不合适了。佩妮姨妈断定是洗的时候缩水了，才没有处罚哈利，哈利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另一次，哈利在学校伙房的屋顶上被发现了，这可给他惹出了很大的麻烦。达利和他的一伙跟往常一样追着哈利跑，结果哈利竟坐到了伙房的烟囱上，这时他受到的惊吓并不比别人小。德斯里夫妇收到女校长的一封信，女校长很生气，告诉他们哈利爬到学校楼顶上去了。其实哈利当时只是在往伙房外边的大垃圾箱后面跳，他在上了锁的储物间里朝姨父大喊大叫时这么解释。哈利猜想，大概是风把他半路上拖上去了。今天不会出什么差错的，他觉得只要不待在学校，不待在他的储物间里，或是费格太太满意着卷心菜味的起居室里，即使跟达利或皮尔一起在什么地方消磨一天也是值得的。福农姨父一边开车，一边对佩妮姨妈抱怨，他喜欢怨天尤人，工作中遇到的人，哈利，开会，哈利，银行，哈利，这是他喜欢抱怨的少数几个话题。今天早上，他抱怨的是摩托车。 好疯子一样，一路吼个没完，这些小兔崽子。 当一辆摩托车超车时，他说： 我梦见过一辆摩托车。 哈利突然想起自己的梦，说： 那车还会飞呢。 福农姨父差点撞到前面的车上，他从座位上转过身，脸活像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大甜菜头，他朝哈利大吼了一声： 摩托车不会飞。 达利和皮尔痴痴地笑起来。 我知道摩托车不会飞， 哈利说， 那只是一个梦。 他想，要是什么也没有说就好了。比问问题更让德斯里夫妇恼火的就是哈利总说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，不管是做梦梦到的，还是从动画片里看来的，他们认为他总有可能产生危险的想法。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，动物园里挤满了举家出游的游客。在入口的地方，德斯里夫妇给达利和皮尔各买了一只大巧克力冰淇淋。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哈利带走，冰淇淋车上一位笑盈盈的小姐就已经在问哈利想吃点什么，他们只好给哈利买了一只便宜的柠檬冰棍。其实冰棍也不坏，哈利心里想，他一边舔冰棍一边观赏一只正在搔头的大猩猩。这只大猩猩跟达利长得像极了，只不过它的毛发不是金色的。这是哈利好长时间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早晨了。 他特地小心翼翼地和德斯里一家人保持着一小段距离，以防被达利和皮尔到吃午饭的时候看动物看烦了，回过头来玩他们的拿手好戏，追打他。他们在动物园餐厅吃午饭时，达利嫌给他买的一份财宝圣代不够大，又大发脾气。福农姨父赶紧给他点了一份大的，把原先那份让哈利吃掉了。哈利事后想想，觉得自己应当明白，好事不会持续太久的。吃过午饭，他们来到爬虫馆，馆里阴冷晦暗，沿四面墙都是明亮的玻璃窗，隔着玻璃只见各色蜥蜴和蛇在木块或石块上爬来爬去，溜溜达达。达利和皮尔想看看剧毒的大眼镜蛇和攻击性很强的巨蟒。达利很快就找到了馆里最大的一条巨蟒，它能用身体缠绕福农姨父的汽车两圈，然后把车挤压成一堆废铁。不过这时看来他并没有这种心思，他睡得正香呢。达利用鼻子紧贴着玻璃，盯着这盘亮闪闪的棕色巨蟒。 让他动啊！ 达利哼哼唧唧地央求他父亲。福农姨父敲了敲玻璃，巨蟒却纹丝不动。 再敲一遍！ 达利命令说。福农姨父用指节狠狠地敲玻璃，可大蟒继续打盹儿。 真烦人！ 达利抱怨了一句，拖着脚慢慢吞吞地走开了。哈利在巨蟒待的大柜子前边挪动着脚步，仔细打量着这条巨蟒。如果他样样不乐，最终在这里死去，哈利不会觉得奇怪，因为他没有伙伴，只有一些愚蠢的家伙整天用手指敲玻璃，想把他弄醒。这比拿储物间当卧室更糟糕。尽管每天来光顾他的只有佩妮姨妈，捶门要他起床，可至少他还能在整栋房子里到处走走。巨蟒突然睁开亮晶晶的小眼睛，慢慢的慢慢的抬起头，直到与哈利的眼睛一般高。他眨了眨眼，哈利大为惊骇，他立刻飞快地四下里扫了一眼，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们。没有人注意，他回过头看着巨蟒，也对他眨了眨眼。巨蟒猛地把头转向福农姨父和达利那边，然后又抬眼看着天花板，他的眼神显然在对哈利说： 我总是碰到像他们这样的人。 我知道， 哈利隔着玻璃小声说，尽管他不能肯定巨蟒能否听到他说话。 那一定让你很烦。 巨蟒用力点点头。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？ 哈利问。巨蟒甩着尾巴猛地拍了一下玻璃窗上的一块小牌子。哈利仔细看了一下，蟒蛇，巴西。 那边不错吧？ 巨蟒又甩着尾巴猛地拍了一下那块牌子。哈利继续读道，这是本动物园内繁殖的样品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这么说，你从来没有去过巴西？ 巨蟒正在摇头回答，哈利背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喊叫，哈利和巨蟒都吓了一跳。 达利，德斯里先生，快来看这条蛇，你们绝不会相信他在做什么。 达利摇摇摆摆地赶紧朝他们走过来。 别挡道， 他说，朝哈利胸口就是一拳。哈利大吃一惊，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。随后发生的事因为来得太突然，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只见皮尔和达利一下子紧贴在玻璃上，马上又惊恐万状，大喊大叫，连蹦带跳往后退去。哈利坐了起来，大口喘气，蟒蛇柜前的玻璃不见了。巨蟒迅速地伸展开盘着的身体，溜到地板上，整个爬虫馆的人都尖叫着向出口跑去。当巨蟒溜过哈利身边时，哈利清清楚楚地 听到一个嘶嘶的声音轻轻地说， 大喜，我来了，多谢我的朋友。 爬虫馆的管理员深感震惊， 可这玻璃， 他不停地叨叨， 这玻璃到哪里去了？ 动物园园长再三道歉，并亲自给佩妮姨妈泡了一杯加糖的浓茶。皮尔和达利只在一旁东拉西扯。其实就哈利所看到的，除了巨蟒从他们身边溜过时跟他们闹着玩，拍打了一下他们的脚后跟，别的什么也没有做。可当他们坐上弗农姨父的汽车后，达利说他的腿如何如何差一点被巨蟒咬断，皮尔则赌咒说这条巨蟒想把他缠死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当皮尔镇静下来以后，他突然说， 哈利还跟他说话呢，是不是哈利？ 弗农姨父一直等到皮尔安全离开他们家之后才开始跟哈利算账，他气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他勉强说了一句， 去储物间待着，不准吃饭， 就倒在扶手椅上了。佩妮姨妈连忙跑去给他端来一大杯白兰地。哈利在黑洞洞的储物间里躺了好久，一直盼望能有一块手表，他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，而且也不能肯定德斯里一家是不是睡了。等他们睡了，他就可以冒险偷偷溜到厨房去找点东西吃。他还是个婴儿时，他的父母死于车祸。他记得，从那时起到现在，他已经在弗农姨父家生活近十年了。那是十年苦难的生活。他已经不记得父母身亡时，他自己也在车上。他有时躺在储物间里，长时间拼命回忆，然后就会出现一种奇妙的幻象。一道耀眼的闪电般的绿光，前额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他猜想，这就是那场车祸，但他不知道那道绿光是从哪里来的。他一点也不记得他的父母了，姨父姨妈从来不提他们，当然也不准他问，家里也没有他们的照片。哈利年纪还小的时候经常做梦，梦见某一位亲戚突然来把他接走，可是他的梦从来没有实现过。德斯里一家是他唯一的亲戚，可有时候他觉得也许是盼望，街上的陌生人似乎认识他，而且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奇怪的陌生人。一次他跟佩妮姨妈和达利上街买东西，就有一个戴紫罗兰色大礼帽的小个子男人向他鞠躬行礼。佩妮姨妈怒冲冲地追问哈利是否认识那人，之后就把他和达利赶出了商店，什么东西也没有买。另外一次在公共汽车上，一个放荡不羁穿一身绿衣服的老太婆笑眯眯地向他招手。还有一次，一个穿紫色拖地长大衣的秃头男子在大街上竟然跑过来跟他握手，之后一句话没说就走开了。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当哈利想更仔细地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在学校里，哈利没有一个朋友。大家都知道，达利一伙最恨的就是穿松松垮垮的旧衣服、戴一副破碎眼镜的怪人哈利波特。谁也不愿意去跟达利一伙作对。